大匪看天下，哇，有啲人话改名叫大匪走天下，咁都考虑緊嘅，因为呢认识太少，经历太多，咁可能转一转都唔出奇。咁呢就讲少少啦，大匪直播就唔做㗎啦，但星期四我依然呢会欢迎啲网友呢上嚟食饭倾偈嘅。因为呢我发觉呢每一次做完即係食完饭之后呢赶做节目呢赶九点呢好问，不如就录播啦咁。咁而呢就嗰、那个巴打台呢咁下个礼拜有啲新节目嘅。咁我哋不停咁喺度吹谷啦，有一个就係讲呢个舞狮舞龙啊，讲功夫嘅。啊，同埋可能就会有一啲特技人啊嘅，即係我哋传统啦，香港最厉害就係呢个武术表演。咁、啊、另外呢亦都有一个靓女呢就过嚟做节目嘅。咁我哋加多啲元素啦。咁而呢星期二得到呢我呢就其实做过几次节目都讲过㗎啦。做时事节目呢係要真係好有心，同埋呢即係除非你係专业就係、是、做时事节目嘅，或者你专业评论员。如果你唔系专业评论员呢，你就会成日你要留意时事嗰啲人，即系比较唔够胆话空闲啦。咁你但系咧，你真系会要好多大量嘅时间嘅。咁而家我真系做唔到。咁好似我今日做大飞Antenna，咁咧今个礼拜咧，因为结束咗呢个会展咁，咁又开始另外新一页啦。咁做咁提多两题啦。讲埋呢几句啦，有啲人质疑啦、闹啦，喺网上编辑部度讲啦，或者网上快报度讲啦。佢话而家大匪叫人买呢、这个港珠澳车牌公司，咪同 Betty Ma 一样。咁啊，点解你网上编辑部唔闹佢啊？咁第一，我哋只系讲一个投资机会。我冇叫人，你哋快啲买呀、啊！啊，好抵呀、啊！乜乜乜冇啊！我甚至有啲网友上嚟话信我入几十万俾我，我话都话唔好，唔想经我手。你点解要经过你？因为我想知道即系真名真姓，因为咧个老友系负责做嘅。咁我想你经过我之后真名真姓，跟住你哋过去揾佢，係咁简单。咁你问我会唔会参与，咁我就好老实咁答你，我自己会做三个车牌嘅。三间公司，因为我本身就有三间公司。咁呢我哋又做三个车牌。当投资又好，或者到时有机会自己用返都冇所谓，因为自己本身我都有三架私家车。唔使外来嘅，就咁、是、啦。咁阿陈生咧就落嚟揾我，咁佢咧就自己本身够料噶啦，咁咧就成，咁我就话不如咁啦，你去自己去办啦。咁点知咧佢就冇办法预缴税，公司又喺度，咁啊我话下个礼拜二啦，因为我应承咗有几个网友啦，咁啊办咗呢件事佢。咁呢就佢哋自己搞啦，自己傾。咁睇下佢哋点做啦。只不过话而家香港人好多人冇钱买楼，买股票又驚。咁呢度係有实际用途。咁亦都好多人啦，包括我剛才做节目啦 ,Tony Wong 啦，话嗰条阴丝路啊妈妈。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点样点样又发生事咁。我冇话唔系嘅，我冇话唔系，但系你投资就另外一件事啦。即系好似我哋讲 Bitcoin， 自己唔识，喂，觉得咁样炒法，价钱咁样上落法，好危险，同埋佢本身即系冇利息收啊，冇成啊。即系你买个骨灰庵，你唔会有利息收噶嘛，你唔可以租俾人营业噶嘛。哎，你租一个月啦，我收你一个月，租两个月。噶嘛，唔会噶嘛，但系车牌佢本身就好似的士牌咁，你系一个生财工具嚟噶嘛，可以变成。咁亦都有啲人问，闹啦，闹我啦，喺一小撮人度呢啲牌贪污唔犯法啊，乜乜啊？第一 我哋正途去申请嘅。係政府批准我哋如果买卖间空壳公司係犯法嘅话呢，咁其实呢而家香港所有嘅中港车都要瓜㗎啦。因为都系啦，我纳正税俾大陆政府系纳正税。佢要你纳几多税，你真真正正有税单，你办晒所有嘅合法嘅手续，然后人哋俾个指标你，就有权申请一个中港车牌。如果你连呢啲都唔识嘅话呢，我唔知点样答你。你话喂，公开买卖我冇买卖，系有个车牌，有间公司去控股，即系好似香港地卖楼，大陆都系嘅。你间公司去控股一间楼，向呢个车牌系你纳够税俾大陆政府，而佢收咗你咁多嘅税，你所有嘅牌照、所有嘅嘢系合法途径咁攞到。佢就俾一个指标你，咁我其实冇卖到紧个呢个指标，系我自己即系嗰个实际操作系你卖咗间公司，咁我买间公司做生意得噶，不过附送咗个车牌啫嘛，所以如果连呢一个咁嘅关系咧，你都唔明白咧，好难同你讲啊，吓，即系你为闹而闹冇意思噶。你要闹我大匪话我喺大陆呃饮呃食，咁你讲啦，呃咗边个饮边个食呢，你闹日日闹我嗰个系因为我唔应酬你咋嘛。系咪呀，啱啱啊，尤其讲得最凶狠嗰啲，就是、因为我唔应酬你咋嘛。点为之唔应酬你，每一个人睇件事唔同。我又冇攻击人。譬如有啲人成日闹话我哋扯下低俗频道嘅人，其实係嗰啲人本身做得唔开心唔做，而先人空窗咗喺度，我搵下先人过嚟，係过嚟嘅意思唔係喺低俗叫，而係低俗佢已经离开咗低俗四五个月㗎啦，然后过嚟做，即係高官过冷河。是咪啊，如果是咁呢，就嗰位仁兄呢同埋嗰啲仁兄攻击我嗰啲呢，你就要諗下你唔好转工啦。因为你转工都唔啱。是咪啊，转工咪唔啱囉。啊，嗰份工啊唔出粮俾你，啊嗰份工啊刻薄你，加时冇补水，跟住日日呢见到你啊做得掂又好，做唔掂又好，样样由朝到晚乜到你扑街，你都千祈不能转工喎、所以呢有啲人讲唔好咁耐，其实我唔怒气，不过有啲人话哎你试下你闹啦，咁就试下闹啦。嘅知识系冇呢，好难同呢啲人去讲啊。所以呢家产生呢近期芒向边一步呢都做得好啲嘅，就係佢唔理佢哋。係咪呀，我只係见到有一啲，譬如好似我上次做大飞直播啦，讲緊印花有价，点样可以做印花嘅嘢搵到好大嚿钱，做展览嘅有啲不出名嘅牌子，借做展览呢个机会去搵成就到佢哋嘅事业。咁我见到有啲嘢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我推介俾大家係咁解嘅啫。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唔相信呀，咁咪唔好做囉。吓，譬如好似我想做印花城，咁我讲咗俾你听，咁或者你有本事做得更加大呢，係咪俾嗰位女士更加叻呢，一个嗰位女士做到呢十年八年做到唔争钱㗎啦。吓，咁佢有嘅方式，尤其同台湾啊、韩国啊，全部有晒联系。吓，要打佢都难，但係佢真真正正呢就靠用印花，係冇本钱嘅情况底下做到而家呢啲网上生意。好多人想创业，但係你有个方式，好似今个过去个星期四澳门有个网友过嚟，佢话想跟我做个港珠澳车牌， 咁我话不如买啦，你哋直接买咪得咯。佢话佢自己本身大咗间工厂成，咁我话不如你自己做啦。吓，我见到一个有一个咁嘅机会，系会有机会啦，唔代表一定赚钱嘅，但系睇你自己点睇啦。咁自己做比较合理啲啦，好似陈生咁，佢话佢有两间公司，佢自己做，咁我话可以自己做嘅，无谓俾人赚呢个钱。咁咧，你话屌大飞你吹水啫，咁你我都话啦，讲乜嘢你都系唔信嘅，你都系唔信。咁我对啲网友我都系咁讲，即系冇必要吓、啊，我哋唔想做中介人。因为做中介人呢就係话自己冇参与话知你死啦你介绍咗我抽份佣我唔想做呢啲。所以呢我而家我台上嗰卖嗰啲嘢呢我全部都係真金白银同人哋订货嚟卖。贵平好难讲啦赚一蚊人买你赚一蚊赚五百蚊人买赚五百蚊。係咪呀各有消费啦认为自己有自己需要咪帮衬囉。我冇话你唔帮衬唔得啊咁你支持我啦你嚟买啦冇啊。我就係话呢个价钱呢样嘢有用你可以嚟睇下啦。咁成日呢就花好大量做呢啲咁嘅问答节目又冇 view 嘅呢其实都唔想讲。但係唔讲呢因为我始终我都系想回应一啲人啦、质疑啦咁回应埋呢一次啦。即係如果你连呢啲咁简单嘅嘢你都分辨唔到嘅。咁 Raymond Wong 讲得啱。喂系咪真系睇苹果睇蠢咗呢吓虽然我都系蠢㗎啦因为我睇苹果。咁讲到呢一度啦咁要做嘅嘢我都系咁㗎啦。咁另外呢就讲多一两分钟啦就讲嗰隻泰国米啦。咁有啲话犯法㗎你做啲犯法嘢唔系。第一嗰隻米呢系有晒泰国所有嘅中英唔系冇中文得泰文同埋英文嘅卫生局啊所有嘅证书同埋呢个医学报告证明咗佢系可以降三高。第二系皇室用嘅。第三系而家喺泰国你去泰国旅行你可以问下或者呢我上次登嗰张相你 search 下系日日都喺泰国呢系佢啲门市呢系排队卖嘅。而俾我卖嗰个人呢佢都同我傾緊就同我夾粉攞个代理返嚟做。佢呢就有三间门市就做实体店。佢哋就会员制。因为呢能够出口嚟香港呢系好少的。咁呢佢呢就卖188蚊一公斤。咁系会员先至卖啫。如果唔系佢间公司嘅会员呢佢都唔卖。咁佢有三间门市嘅。咁其中有间喺葵涌啦一间荔枝角啦。另外仲有间我其实我唔好记得。咁但只不过呢系一个网友嚟嘅。咁佢话可以合作试下。咁呢就叫我呢就先订300包。本身我话订200包试下啦咁300包。啦咁话都好啦所以我就网上讲。因为呢佢会员归会员啦。咁呢我就希望呢就系106蚊一包平过28蚊。咁呢就试下。因为佢都好串下㗎。即係好串下好似护肝宝㗎嘛。即係韩国护肝宝啊。佢话如果你即係你啊食咗护肝宝一个疗程即係4000多蚊。食完之后呢你个肝指数食之前攞个肝指数出嚟。如果肝指数食完之后你个肝指数唔系下跌咗嘅话呢原价俾返你。退返全部退都好串㗎胡肝宝係咁嘅韩国。而呢隻泰国米佢都係咁样嘅。喺泰国嗰边呢如果你有验身报告你嚟买之前食咗三包而你三高嘅情况冇下降到嘅话呢佢係原因俾返晒你㗎喺泰国嗰方面。咁呢我呢次呢我会登晒佢所有泰国嘅证书文件呢就摆上嚟。咁你呢就有啲人话你哇 做呢啲乜乜。咁我哋都话啦，我想将巴打台同埋星期二得到买嘅产品全部都系健康啲啦。最唔健康就虾头啦。咁但系食虾头嗰食薯片啦，系咪先？吓、啊，咁我都话啦。而呢，如果你做酒吧嘅，你做一啲烧烤场所嘅，有啲网友，你可以联络我嘅。咁我哋有批发嘅，一公斤一公斤批发嘅。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翻嚟讲啲时事嘅。